2013年1月4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1314是一生一世的符号，想同你另一半甜蜜咁见证呢一个特别嘅时刻。GP17 系一个义工团队，将会喺2013年1月4日举办国际婚礼慈善夜，过百情侣着住唔同国家嘅礼服，一同度过浪漫同埋温馨嘅晚上。今次活动筹得嘅款项将会全数捐俾慈善组织爱心力量，为内地偏远嘅山区兴建学校。1月4日晚上8点至10点半。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广场，爱你一生，感动一世，国际婚礼慈善夜，诚意邀请你加入我哋嘅慈善行列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分享爱同埋喜悦。详情请登入 www.gp17team.com。 大家好，我是阿饼，祝各位听众圣诞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， 安全第一。 第三節翻翻嚟啦，咁啊，澳門加第三節啦，咁今日咧，我哋有重量級嘅嘉賓就阿洪師傅啦，咁同埋咧身份輩分好高嘅烏博士啦，咁啊博士咧今日咧就先做住聽眾先，咁因為一間咧我哋就會俾一節時間咧阿博士咧問 一，我不嬲都係聽眾嚟噶啦， 問姻緣啦，同埋問佢嘅事業嘅，咁樣咧， 好啊， 咁樣咧而家咧首先咧就繼續講翻，咁啊師傅咧。今日咧，我哋咧就唔係好似其他節目咁咧，又講啲而家嘅即係佢嘅專業嘅嘢啦，或者係問佢一啲好現代玄學嘅嘢啊，或者問佢啲近期嘅嘢啊，又問佢啊你而家又點又點又點啊？我哋完全冇問呢啲嘢，我哋問嘅就係呢個人嘅過去發生嘅事，包括咧即係佢細個佢都係好似啲普通人咁，佢都要過生活，佢都會有一個後生時候，佢都會有要去讀書要成啦。嗱，咁我想問咧，你喺白龍王嗰度，即係講下先啦，有冇啲咩難忘經歷啊？ 難忘經歷啊，其實最難忘經歷就係當我學咗大約5年到，咁就同師傅講，我好想學一啲西洋嘅巫術啊。當日師傅同對住我第一次好惡同我講，點解你永遠都去追求無止境嘅法，即係？法術點解你唔可以專心一致學你而家要學嘅嘢？咁我就同佢講，其實每一個教派都博大精深，我哋永遠唔知人哋嘅教派裏面有乜嘢。嗱，就算我舉個例俾師傅聽，就係話，例如好多人話你點樣嚟解降啊，點樣嚟收我哋嘅鬼啊，即係我講緊收巫術嗰邊啲鬼。咁如果我唔知你嗰個運作，我咪冇辦法去防備你咯。即係當日我係用呢個理論，跟住師傅就話冇辦法，唔緊要啊，你中意學就去學啦。就係咁樣，我就向基本上大致上，白龍王師傅教我嘢都差唔多學完噶啦，所以我就同師傅講，我亦都唔中意講大話，我所有師傅我照講嘅。咁喺呢個因緣際遇之下咧，就我去咗加拿大讀書啦，開始嘗試去接觸嗱，因為其實喺泰國方面係巫術就係巫術，係而家啲人先。安泰國嘅有黑白巫術，以前係冇嘅。 佢會嬲咗你啊？ 冇師傅係嗱，我講過真正嘅師傅係好心胸廣闊嘅。佢當剎那佢係有少少唔高興，但係之後冇嘢。咁我哋都有翻去探佢嘅。咁去咗加拿大讀書啦，咁就自己就嘗試啦。其實西方先有黑白巫術嘅，冇黑白巫術係咩咧？白巫術就用自然力量啦，地水火風。即係全部係用啲天然嘅嘢，但黑巫術咧，佢哋就接觸撒旦嘅，因為 唔係鼓吹迷信，因為佢哋相信撒旦嘅力量係無窮無盡。 係咪真係煉金術咧？ 煉金術唔算，我唔覺得係，因為佢係一啲有啲特別嘅拜法，即係召喚撒旦。其實有陣時候，撒旦即係喺聖經裏面講嘅 Lucifer 啦。係。咁其實你唔係話 call 撒旦上嚟就 call 撒旦上嚟，佢根本唔需要聽你講。 係。 通常 call 佢上嚟就好似喺基督教裏面有講啦，魔鬼啦、邪靈啦。咁因為我好想嘗試，究竟喺西方嘅魔所謂嘅魔鬼同邪靈，同我哋降頭術裏面嘅鬼控靈術有咩嘅唔同呢？所以我就喺一個途徑之下就接觸咗呢一方面嘅嘢啦。 喂，你可唔可以即係講下啦？你嗰陣時其實你個加拿大幾多歲啊？嗰度讀書？ 大約吧，有啲超齡咯，都成21歲至22歲啦。 嗱，你過到去咧，即係一啲唔知嘅人咧，就會以為你肯定係嗰啲二世祖或者富家子弟咁啦，唔使做嘅，日日翻嚟學啊，可以按照自己玩去 hea 啦。其實事實係咪咁咧？定係你都要 係啊， 都要做兼職，都要自己去賺生活費 咧？要做多兼職啊，我仲要記得我係住嗰啲那個叫咩？新加坡華僑開嗰啲賓館啊，咁我就去到問佢邊間房最平，咁佢話有一間啦。那個華僑又係好人嘅，一位婆婆嚟嘅。佢話有一間有鬼嘅，你怕唔怕？嗰間係真嘅，嗰間係我租俾你平啲啊，我收你象徵式啦，你水電啊另計啦。咁你住幾耐咁啊？我都要住一段時間嘅，住幾年，但係我每半年會翻去吸一吸個 visa 嘅。咁咧。喺度留，咁佢話有鬼嘅呢度，例如嚇，我舉個例，其實真實價錢我唔記得啦，太耐啦。例如嗰陣時市值一間房咁計啦，好似板間房咁啦，就$50，嗰間房咧就$15。咁佢問我，佢直頭講話，呢間房有鬼嘅，冇人住得長嘅，你唔怕你咪去住咯。咁我覺得冇嘢怕，驚咩啫？ 係咪第一次喺西方接觸西方嘅鬼？ 係啦，嗰陣時就好得意嘅。我最記得好深刻印象，而家都記得嘅。咁我瞓上張牀咧，我就覺得震啊，因為好攰啦，瞓上去就震。咁我就喺度諗地震，但係就睇下其他嘢冇喐啦。咁我就心諗唔通鬼？係。咁我就同佢講啊，你唔好震啦，你夠姜你就打橫震啦。即係本來係打直前上下上下就，我你夠姜就打橫震。點知佢真係打橫震？ 哇！ 跟住我個當時啦，我唔係驚，我覺得咦，你識聽中文嘅，你係中國人啊？咁佢又冇喐喎。咁我覺得好奇，跟住我同佢講：我大佬我都好慘啊，嚟到呢度咩係咪先？離鄉別井，仲要住到最平嗰間房，你唔好搞我啦！ 你有法力，你應該感應到。 唔係，我完全感應唔到。當時啦，我唔需要講大話，我完全感應唔到。咁我後屘同佢講之後，至多一間房大家一齊住嘅。嗱，唔係講笑話，真嘅。咁咧，我有嘢我供奉埋你啦，因為我識供奉方法噶嘛。咁有嘢食，例如好似食個杯麵咁嘅，我咪夾啲俾佢咯。咁自此之後咧，就好相安無事喎。咁嗰個運氣咧，其實我冇任何去供奉嗰陣時諗佢會幫我改運嘅。咁我係好好喎，揾啲 part time 咧，啲老細又好好人喎，又包食啊，所以一路喺嗰邊咧就繼續去做我啲。其實當日我傻到咧，我連嗰陣時候香港唔興㗎，水晶嘅能量啊，其實喺外國已經好興㗎啦。我仲去轉探埋呢啲嘢添，同埋當日個英文係有限公司啦，而家都係，咁就仲去問嗰啲。開水晶店嘅人啦，佢哋又好有心機解釋俾 你聽嘅。係咪就係靈擺嗰啲啊？ 靈擺啊，嚟咩氣場啊，點樣玩 Wiki 啊嗰啲，又研究埋一齊。嗰陣時其實喺西方係好興塔羅嘅，咁我又去拍埋一份。 係，咁你嗰陣時你都話啦，喂，你係咪經歷過即係你同我講啊，你話你托餐啊， 托侍應 啊，你好多嘢你都做過喎， 做過 搬運又做埋， 乜做過？ 其實你嗰段時間咁辛苦，咁你係一路做嘅時候，咁你一路點樣抽時間去學其他嘢咧？ 咁你自己安排時間咯，即係例如你話朝頭早翻學，咁你嗰陣時喺外國個教育制度係 free 啲㗎嘛？嗱，依樣問下博士就知啦，你唔使話喂九點鐘坐喺度。每一堂45分鐘，跟住你兩個小息，跟住你又4點幾放學冇噶嘛，你收滿個學分就得噶啦嘛。嗰時就係讀書辛苦嘅，同埋我咪話俾你聽，我遇到啲嗰啲 part time 老細好人嘅，即係但盡量就時間。咁時夜晚黑佢學咯，通常所有巫術嗰啲咧都係夜晚黑佢哋。 佢哋知唔知道你係嚟自亞洲，而且你已經係學過法？ 知啊知啊，佢連嗰個最即係佢最令我驚訝嘅一樣嘢就係話，佢介紹一個。叫做最淺年資嘅師兄，即係我佢係先我入門做一個月嘅啫。既然嗰陣嚟到，咦？佢第一句講， 你係識玩呢啲嘢嘅喎，唉， 嗰、那個師兄係咩師兄啊？ 一個叫 A B C 啦， 唔係你講緊係邊 黑巫術嘅師兄啦， 黑巫術 係啦，外國黑巫術嘅師兄啦。咁佢第一樣嘢就同我講：咦，你都係玩呢家嘢嘅人？跟住我心諗，咁我係仲整蠱佢啲，唔係啊。跟住我話你唔好講笑啦，你識嘅喎，你唔好喺度講大話喎。 咁佢睇到你嘅氣場咧？ 咁佢又冇咁講，跟住佢見我喺度水佢咧，咁佢就冇睬我啦。咁我就覺得哇，咦咁犀利！你早我一個月入門，你已經咁緊要，咁我咪好有興趣學裏面嘅嘢咯。咁你話裏面學咩就唔可以公開嘅？ 係， 依樣真係唔可以公開啦。 我呢個我清楚嘅，即係你都講過下，咁同埋亦都有啲內容係我覺得係唔適合喺。大電波或者係即係傳媒度講，我覺得唔適合嘅。係同埋咧即係你亦都講過咧，又你即係你有啲內容你講過出嚟聽咧。如果有啲心智唔係咁成熟，或者叫做話即係唔係咁健全嘅人咧，其實係唔適合聽嘅。 唔好嘅。 咁當然啦，好似我同阿博士，我哋呢啲嘻嘻哈哈，我哋係 OK 啦。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唔應該攞出嚟講。咁嗱，因為我唔係要探求你背後要識嗰樣嘢嘅嘢啊，我就係繼續要講翻你嘅過去。喂，其實咧，你問我會唔會好悶，我覺得絕對唔悶嘅，因為咧。我老實講，即係正如你問我，信唔信外星人？我一早都話有噶啦。咁但係倒翻轉，我反而我係會去我係會去諗多啲其他外星人可能同宗教關係啊，或者係佢哋會好耐前已經喺度啊。我會諗呢啲而唔係我想知而家外星人係點啊。 係， 因為而家有嘅嘢已經係既定㗎啦嘛。即係而家有你嘅你，包括我，你有之後你有咩際遇？有幾多人認識你？你上嗰啲咩電台？你認識嗰啲咩師傅？有啲乜嘢人亦都驚咗你？咁呢啲我無需要知啊，唔係即係我知道，但我冇興趣啦，因為呢啲係已經係成功咗嘅你。咁我係唔想知道成功咗嘅你啊，我想知嗱，繼續嗰段時間你咁耐以嚟，尤其是你細個，你心智亦都係未係好似而家咁成熟，亦都未有而家咁闊達嘅時候，你有冇試過啲賴嘢嘅事？ 賴嘢， 例如有冇啲係因為年少氣盛，跟住同人哋嗌殺，或者係有啲唔認同人哋嘅嘢，結果咧大家係譬如係即係俗稱啦好似哈利波特咁樣鬥法，我話邊條蛇出咬你先，跟住你 有㗎，有㗎，有時嗰陣時試過有一啲好出名嘅師傅啦，就喺報章度講啦，話其實某一個明星佢就唔會。受呢個癌病影響嘅，佢唔會死嘅。咁我當日就其實唔理嘅。咁有個記者朋友嚟訪問我嘅，咁大家傾行緊，我就 check 即係計到佢啦，話喂唔係喎，佢應該依個事主至多最後得七個月命，佢係唔會見到下年一月一號個太陽。咁當日嗰位記者朋友就好得意啦，就同其他啲師傅講，跟住師傅就話你識咩啊？我哋全部就有板有眼計數嘅，佢哋只係揾口噏嘅啫。咁跟住咧，我就打俾個總編，我話嗱，我就check到一樣嘢，你夠唔夠諗出？跟住個總編就諗咗好耐，佢就話其實我就信你嘅熊仔，但係一樣嘢，如果出咗之後你唔準，你就身敗名裂嘅咯。咁佢就話：我話我唔怕，我算到出嚟嘅嘢，我係未錯過嘅。係。咁好啦，咁個總編就問嗰個老闆。啊！兼個老闆係得意嘅，個老闆咧原來係咸豐年前咧就係揾過我幫佢整一啲嘢嘅，咁佢就啊咁啊出頭白圖點講啊做封面啦。其實當年咧嗱講翻轉頭，三週刊有個封面就係我嚟嘅，當年係批一個天王巨星，係睇唔到出年一月一個太陽。當年個天王巨星咧就話公開記者招待會咧係夏天。四月幾五月到一初， 天王巨星係香港定邊度？ 香港人嚟嘅。 姓乜嘢 啊？姓梅啦。 啊得。 係。跟住咧就話自己只係癌病初期啫，但我一睇佢咧，睇完佢幅相，同埋同佢算，點我哋點算咧？就係問靈啊。係。其實幾種方法嘅，有問靈、降神。咁我當日就用問靈，即刻就話佢應唔會睇到一月一號嘅太陽。即係來年啦，咁個總編就問我，咁你即係咩意思？我就答佢一定會死。咁個總編話唔出得嘅喎，呢個死字咧係會引起人哋恐慌嘅喎。咁我只係出高危嗱，大家可以揾翻三週刊當年個封面嘅，係佢係出某天王巨星熊仔批佢高危，十二月尾高危。點知個天王巨星咧就係喺嗰年嘅十月三十一號，朝頭早九點去世嘅。佢係睇唔到來年一月一號嘅太陽嘅， 咁就當然係好震撼嘅。 我問你，你呢啲嘅預言或者你呢啲嘅計算咧，係、你係用譬如話係你喺東南亞學到嘅嘢啊，定係你喺歐洲學到嘅嘢綜合埋嚟到去做咧？ 我係綜合嚟做嘅。咁其實咧，你就咁一個教派已經夠用噶啦。不過有陣時咧，我就硬係自己同自己玩一下嘅，因為你始終呢啲預言嘅嘢咧，你一講差嗱，你唔中咧。通常就冇人去追究你嘅，你中咧，人哋會覺得你哇好準啊，好好誇張喎、啊。咁、你所以咧，你係咪希望一定同埋呢啲係講人生死咧，唔可以亂講噶嘛？如果本來佢唔死嘅，俾你講完之後，佢睇完嗰啲報道，佢咪覺得，咦？哇，點解我會咁噶？唔係啊嘛，佢咪對自己心灰意冷咯、啊。所以佢當日出嗰個 topic 就係高危，但係最後咧就係因為一時之氣同人哋鬥氣，大家要出封面啦。所以咧就令到好多玄學家唔係咁高興咯。咁啊當然啦，依家已經好耐嘅事啦。 咁你嗰陣時喺加拿大， 係 之後咧，咁你接觸咗咁多歐洲嘅嘢咯。 係。 咁後尾嗱，你一直你係咪有同你嘅師傅保持聯絡？即係你東南亞師傅， 有㗎， 係書信啊，或者其他嘢保持聯絡啦，係嘛？ 書信啊，通常我哋就寫信去曼谷分壇，因為郵差就唔會派信去我師傅嗰度嘅，個郵差死梗唔做噶啦，係就由嗰啲泰國分壇嘅師兄弟咧，就有陣時上去探師傅啊， 就攞埋 俾，係啦，就讀俾佢聽，因為讀俾佢聽即係點點點啊，跟住咧有陣時咧咁就其他嘅師兄弟咧就會喺曼谷啊，大家傾一長途電話嗰時咧就話喂師傅叫你問候你喎，叫你唔好咁曳喎喺嗰邊。即係有時師傅係講得出我哋喺嗰邊做緊咩，喂叫你唔好瞓咁眼喎，快啲起身，勤力啲練功喎，你唔好淨係練嗰邊，唔練我哋教派嗰啲喎。 我問你，以往咧啲人咧，即係對師傅個師徒觀念咧，就好重嘅。師傅某程度上咧，就等於老豆嘅。 係啊係啊， 因為個關係好深噶。咁而家咧，其實就好慘嘅。而家咧，啲師傅咧好多時咧。你去報個興趣班，那個又叫師傅。 係啊， 你可能認識個 friend 個 friend 出嚟啲細叔伯，你又叫佢師傅。 炒緊水嗰個都叫師傅。 炒緊水都係叫。 剪頭髮嗰個又係師傅。 咁變咗咧，而家啲師傅咧就佢口同你講到點熟都好咧，有喺事上咧就師徒莫問嘅。係啊，最緊要咧就是、最緊要咧就我先教先擋住自己啦。咁有啲乜嘢咧，你又唔好搞到我啦。喂，如果你哋嚟㗎，以前啲師傅咧同你關係咧，佢其實你去讀書嚇，你去歐洲學歐洲嘅嘢，佢哋贊唔贊成啊 ？OK 嘅，贊成嘅。其實喺尤其是我教我柬埔寨嗰位師傅咧，因為佢自己好深知佢個學問有限。 係。 講得難聽啲，佢係一個文盲啊，因為佢終身係研究嗰個柬埔寨嘅經文啊，婆羅門文，佢就係識呢啲嘅啫，佢係同外界溝通唔到。喺佢眼中，佢希望佢下一代嘅弟子個個係可以溝通，最好係英文添。點解咧？你可以將呢個教派嘅嘢發揚光大，即係向外伸展。其實當年阿師傅，我好欣賞佢，佢真係有明治天皇嗰種 feel 嘅，即係開拓個版圖，希望。去幫到更多嘅人， 即係你咁樣講，其實呢啲師傅嘅思想好闊達嘅， 好闊達，即係好前衛啊！ 即係雖然佢係一個與世，即係 與世無爭，係 與世無爭，唔係亦都唔係居於城市人，但係佢個思想就好闊達，好前衛。 同埋佢個胸襟好廣闊咯，佢唔會覺得話，喂你學到又識埋英文，又識埋乜文，喂你咪叻過我咯，我喺人面前咪好冇面咯，我咪一個文盲，佢唔會嘅。 佢有冇興趣？譬如佢會問翻你，喂，其實歐洲嗰啲嘢係咩嚟？佢有冇興趣會嚟？ 冇興趣，佢淨係覺得你認為做嘅，其實好似你話齋啦，司徒文俊先生，好似一個父子，一個好朋友啊，即係佢會覺得你認為行啱嘅路，你就繼續行啦。即係佢會好 encourage 你，去鼓勵你，就算有時你可能生活上啊，甚至學法上，你唔係話一學就天下無敵，嗱乜你都識嘅，會有挫敗。點解我係跟住嗰個經文同埋嗰個教法嚟學？點解我唔得嘅？我仲假設啦，我舉個例啫，唔係事實嚟嘅。喂，我諗住望住個杯，或者係而家我有種法力，喂你睇我唔到，睇我唔到，對住阿烏博士，但呢個烏博士對住我仲喺度笑嘅咧，即係睇到我啦。咁我會覺得好難過。咦？點解我學唔到嘅？我識咁多嘢，我都學唔到啊！睇師傅眼中就繼續鼓勵你啦。其實唔緊要嘅，今日你學唔到，唔代表聽日你學唔到嘅。其實師傅同我哋嘅關係就何止係父子啊，直頭係一個好朋友啊！ 明白。咁佢除咗話喺學法，即係呢一個叫專科上，你自己嘅生活啦，你嘅人生啦，佢有冇亦都話係好似你所講家人咁樣嚟講關心同埋教導你啊？ 有噶，有噶，即係好似我結婚啦，咁我都有帶我太太 去見我師傅，其實我太太好辛苦，佢係超級城市人，但我師傅係驚佢唔習慣山頂，係我師傅第一次出山，就係落山去到有電有水嘅餐廳，但係啲人覺得好怪嘅，但係因為農村嘅泰文咧，雖然佢覺得係怪，但係佢知道你一啲好修為高嘅師傅，因為你仲著緊啲虎皮，佢係落嚟送一個物品俾我太太，跟住就祝福我哋兩個。是第一次師傅落山，跟住佢，我哋就同佢食餐飯啦。佢只係食咗少少嘢，咁佢就翻返上山啦。 好似見家長咁。 係真係好感動咯，因為佢係我太太身體唔係太好，佢驚佢頂唔順嗰個十七個鐘頭車啊，跟住再行四十五分鐘啊，佢係直頭自己係喺山行四十五分鐘落嚟，咁以佢個年紀就好辛苦啦。咁跟住就再揾個師兄弟車佢。差不多七個鐘頭車，是大家在那個柬埔寨和曼谷的交界在吃餐飯。 是是不是霸屈那邊？ 是啊，霸屈那邊。 是 啊，即你變 我真的認識的，我真的認過的。 我出過聲 啊，變成是 我有聽 的，很感動咯，即是說何止師徒，直頭亦師亦友啦。 好感動啊，真的很感動，因為這個世界呢患難見真情嘅，咁我咧即亦都阿師傅都知啦，我近即係呢幾排都發生咗好多事啦，咁啊有好有唔好，唔好啊當然有好多嘢唔好啦，好咧就睇清咗身邊好多人，即係呢樣嘢係真嘅，即係我成日都話啦，而家咧人嘅説話咧講幾好聽嘅都得，即係我今日哇洪師傅，我當你屋企人㗎，我當你自己人㗎，哇我直情當你係我阿哥，當你係我老豆嘅，但係實質咧到你有事嘅時候係咪咁樣咧？可能會即時劃界線嘅喎， 會啊， 係啊，咁即係唔奇啊。咁以往嚟計，哇，你就係見到所有人都係即係佢係對你友善，因為嗰陣時你冇問題啊嘛。 係。 咁到你出現咗啲問題嘅時候，咁佢咪可能為咗喂佢驚，因為俾你拖誤或者所謂啊，可能即係難聽講，你會問我借錢㗎。咁於是即刻起曬講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係好處嚟㗎。咁係亦都係見識到好多嘢嘅。 所以有句說話，我在二十幾年前的報紙訪問都有講過的，其實人比鬼可怕，為什麼我喜歡鬼的世界呢？鬼你對他好，好像剛才跟 B 博士說，鬼你對他好，他就對你好，你不搞他，他不會無緣無故攣死你的，但是人你對他好，他未必一定會對你好的，所以人比鬼更加可怕。 那是啊，即是其實人類即係而家都咁講啦，唉，我哋個地球成日話喂驚啲咩外星人啊，驚咩病菌喎、啊，其實最驚最可怖嘅，即係最可怕嘅病菌咪就人類本身咯。 係啊，啱啊。 係咪啊？ 同埋戰爭都係人類搞出嚟嘅啫嘛。 戰爭啊，所有嘢、 啊 exactly, 啊、 都係啦、啊。咁跟住咧，另外咧，喂，想問一下你啦，嗱，一間下一節咧翻嚟咧。即係話咁講啦，我哋今次咧，我哋會分兩集啦。咁跟住咧，下半集咧就係會喂講你翻到香港之後啊，即係你喂點樣識到啲傳媒咧，或者係你即係以前都話啦，你唔會出席啲公開場合啦。係 啊。 咁啊，跟住係後屘咁啊，即係同我啊，我哋大家 真係嘅， 而家咁有緣咧。 見阿司徒文俊先生，即係第一次出公開場合嘅啫。 係啊，咁啊，我哋下節啊，同埋咧，我哋咧亦都係要俾翻啲時間咧，阿博士問佢嘅嘢啊。係 咯。 係啦，因為咧。 阿博士可能講翻喺第六節嘅咯喎， 唔係你可以將唔係你一集就可以分開嘅嘛，即係好似我哋譬如六2012世界末日咁，其實我哋一槍過六嘅嘛， 一槍過六係， 但我哋其實一槍過六，其實我哋前後錄咗六節，咁包括係我哋有講世界末日嘅同埋推背圖，咁其實 我都期待緊推背圖， 一槍過，咁跟住我哋係分開當兩集出啫嘛，其實冇問題嘅，我哋經常性咁嘅。其實亦都唔使出奇啊！我試過高峰期，我試過一日三個節目啊， 咁犀利！ 即係唔知澳門街嘅，其他都即係去人哋度做 crossover 啦，喺香港嘅，跟住上完講埋上香港人網，跟住又上第二個電台，上完第二個電台，跟住最尾就錄自己嘅澳門街，係啊，咁唔奇啊！即係對我哋嚟講啲身經百戰㗎啦。喂，咁你關於你翻香港啊，同埋之後咧，即係你成功稍為成功啲嘅事咧，就之後先講。嗱，而家繼續咧要講翻咧你啲後生時候嘅事啦。喂，你後生時候咧，你可唔可以講下咧？嗱，你嗰陣時咪喺外國讀書，咁你接觸到即係叫做 西方嘅巫術啦。 係啊，西方嘅巫術嘅。 好禁忌一個問題，你自己東西方兩邊綜合咗，你感覺可唔可以籠統啲講有咩唔同？ 西方係注重嗰個儀式啊，即係例如你啲蠟燭你要點擺啊，甚至可能我話喂我用啲咩花啊去整嗰啲做嗰啲巫術嘅鋼嗰啲用料啊，但係反而喺東南亞嗰邊啦，係注重經文、念力、集中意志，即係你就算話喂我乜都冇嘅，唔緊要嘅，我只要用嗰段經文。例如假設啦，我舉個例啦，我去祝福一對男女咁啦，可能個男人一時迷途，有咗個小三嘅，咁好啦，個太太嚟揾我哋嘅，咁我哋咧就只要睇到個男人嘅幅相，咁就用意念力集中精神去念經，去令點解你會唔係話佢咁神怪話，喂令個男人即刻白板身翻轉頭，係令個男人係不停咁回想翻。你同嗰、你個叫太太啦，嗰、那個開心嘅日子，即係令你每一次見到嗰位小三，你就諗起你太太其實同你捱過乜，對你幾好，令你係將你對小三嗰個愛意粉碎，咁你咪翻翻轉頭咯。咁但係有啲人成日誤會嘅，喂咁翻轉頭，哇嗰啲女人就係咁數佢嘢啦。 呢個好正面嘅喎，唔係話數臭佢啊，或者係令佢身敗名裂喎，即係唔係一個懲罰性 penalty 嘅做法喎。 係啊，但係好得意嘅，好多女士咧，就當我老公未翻嚟之前咧，就乜都得嘅。 係。 乜都應承你嘅，喂點啊得啦，我翻嚟點好地對佢啊。其實我哋叫佢翻嚟只係俾個機會，你由頭開始嘅啫。但好多女人咧，就因為可能有時。意難下，就翻嚟鬧爆佢啦！喂，你又點衰啊？你唔係我啊！你今日乞食啊？點點鬧？哦，咁你一鬧咧，就邊個都救你唔到噶啦！ 人就係咁啦， 冇噶啦，係啊！因為我哋成日叫佢嗱，翻咗嚟，我哋只係重新俾個機會你，你就由頭同佢開始啦，即係唔好再數以前嘅嘢啦。但係好多個 case 就未翻嚟之前得，點都得，乜都得，但係翻嚟之後咧，就一定鬧到佢。 除非個老公係。愛到佢不得了，但愛到不得了點會有愛語呢？ 啱啊，你講得啱啊，愛佢就唔會有愛語啦。 愛到佢不得了，唔會有愛語啦。但係我成日都話呢個世界冇人係會無意咁，即係無條件咁樣咧，長時間對一個人好，冇乜可能嘅呢樣嘢。咁啊，即係除非係好有淵源啦。喂，咁啊，喂，亦都係咧，即係問下你啦。你嗱，我即係成日聽咧話即係啲嗰啲西方嗰啲巫師嗰啲咧，好興啦，又話。喂，會將啲唔同嘅，譬如話啲即係啲物品啊、蜥蜴啊、什麼啲毒草啊，煮埋煮埋，咁啲巫師成日都話喂煮一攤藥咁樣嗰啲咯，有冇呢啲嘢㗎？ 我接觸就冇啦。但係你網上成日見到有咁樣點煮蜥蜴啊，依個髮情嘅蜈蚣乸，跟住就揾只唔知咩鳳凰鳥啊， 跟住山羊眼， 係山羊眼啊啱啦，跟住就咩喺邊個山啊摘嗰啲咩鬼針草啊，咩鳳尾草啊，跟住煲埋一煲嗰啲，其實咧嗱我就未接觸過呢啲啦。通常咧就係佢哋我見到嗰啲咧就唔用呢啲嘢嘅。就通常是用例如個蠟燭啊，點樣擺啊，例如擺粒五黃星啊、六黃星啊，去做一個磁場保護，或者畫一啲好似符咒嘅嘢嘅，即係好似你 西方都符咒 有，但係佢哋嗰啲符咒咧就 寫英文， 又唔係英文，即係有啲似埃及嗰啲啦，但係佢就唔係話好似東南亞嗰啲畫好長啊，好似水一條水蛇咁啊， 一個 logo 嘅啫， 係一個 logo 啦，或者係佢幾個 logo 集。 係咪有啲刻喺木刻喺石上面嗰啲？ 係啦係啦，就係嗰啲，即係好似你嗰個麥田圈嗰啲咁啫嘛。咁你類似係嗰啲嘢咯，但係就唔會話好似婆羅門教啊，哇寫到你都睇完之後，咦咩嚟㗎？ 即係同佢用啲八九十後嘅術語啊，你哋打機咧嗰啲符就係啦。 我又未睇過啊，但應該我諗。類似啦， 係啊，因為佢嗰啲號碼有啲又類似啲羅馬數目字咁樣啦，跟住有啲似以前嘅甲骨文啦、咔哩咔啦咁樣啦，唔同嘅嘢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喂，嗱，呢節時間咧差唔多啦，咁就我哋咧就呢個節目咧，我哋應該會分兩集啦，下一集翻嚟咧。就講一下一啲你而家嘅嘢啦，又講下我哋點解咁投契啦。 好啊， 咁啊，跟住咧，我哋咧特別啦，係俾一節時間咧，俾博士咧隨便咁問佢嘅姻緣啊、事業啊、家運啊、住宅啊、咖喱跨拉嘅嘢啊、三圍仲有冇得發展啊等等啦、啊，好嘛？ 好啊， 係啊，咁阿博士有咩補充啊？ 三圍一陣子真係變咗波噶喎，越嚟越肥喎。 幾好啊，係咯，有冇啲乜嘢嘅？有冇啲咩補充咧？ 留翻下一集再讲啦。 好啦，咁下一集翻嚟噶啦，好嘛？ 好啦，拜拜。